第105集，和亲王也钓鱼。 先前顾元白忙得没注意热不热的事，但等今日政务没有那么繁忙之后，他从忙碌中回过头，一摸上脸，才发觉鬓角都已被汗染湿了。宣政殿中还放置着诸多的冰盆，他抬眼一看，果然他还算好的，其他人都已经热得脖子处湿了一圈。 去外头吹吹风，湖边还清凉一些。让人将东西拿上，朕钓钓鱼。 宫侍拿着东西，抱着冰盆，跟着往湖边的凉亭而去。湖边种满了高大繁密的柳树，树枝繁茂，挡住了烈日，留下一片阴凉之地。清风徐来，吹着冰盘上的凉气，总算是没有殿中那般闷热了。顾元白张开双臂，让人将他身上繁重的外衣脱下来一层，再换了件轻薄的单衣。薛远热得头上的汗如珠子那般大，看着顾元白换衣服，更是闷热的难受。 圣上，臣也能将外衣脱下吗？ 现在知道热了，朕让你待在家中休息，你不待，现在到朕身边了又嫌热。好好穿着吧，朕能脱，你不能脱。 顾元白觉得好笑，眉头一挑，斜睨了薛远一眼。这一眼余角划过薛远，薛远呼吸一顿，侧身遮了遮，满脑子都是顾元白的眉眼。顾元白换了衣服后舒服多了，鱼竿被小太监们放在了湖边，他撩起袍子坐在一旁，看着绿悠悠的水，惬意地长舒一口气。宫中的鱼儿笨得很，只要饵一撒下去，就成片地追上来啄食。顾元白不到片刻就钓到了一个又一个，钓完了再扔回湖里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他一高兴，眉眼就舒展了开来，白皙的脸上配着一池清幽，更是犹如神仙般的好看，好似一不注意就会被天上那群不要脸的神仙掳走一般。薛远看着他出神，冒出这个想法之后，默不作声地紧绷起了神经，赶走替圣上换鱼饵的太监，自己蹲在了顾元白的旁边。他这么大的个子，站着时修长而挺拔，刚一蹲下来，比坐着的顾元白瞧着还要醒目。顾元白瞥了他一眼，随口问道： 薛青如今多高了？ 大横潮的一尺约有32厘米，薛远看起来怎么也有1米9的样子，很高，显眼。 臣未曾注意过。 顾元白来了兴致，让人将布尺拿来。薛远自觉地站了起来，笔直地不动。顾元白也站了起来，他的一头黑发就在薛远的眼底。薛远垂眸看着他，一向又疯又狠的人，在这时眼中竟然显出了几分温柔。只是这温柔终究不是薛远的特性，等目光滑到顾元白的脖颈时，又变成了浓浓的侵略。想要一个帝王，要么征服他，要么被他征服，多难多刺激。顾元白给薛远量完身高之后，发现他虽然没有1米9的高度，但也快要到了。这样的身形若是穿上盔甲，跨上骏马，想必大刀长枪一扬，便是悍勇无比的醒目模样。田福生同顾元白一块惊讶感叹了下，随即便拿着布尺道： 哎，圣上，小的也给您量一量。 来吧。 哎呦，圣上，小的够不到您的头顶。 软尺给我，我来量吧。 也罢。 圣上要比臣稍矮一些。 薛远离顾元白离得近，笑起来的时候，胸腔之中的震动好像就在眼前。顾元白抿唇，似笑非笑。 薛青觉得自己就是分外高了。 比您高就好。 滚边去。 和亲王随着宫侍的指引来到这儿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。圣上发如绸缎，滑到了身前，妨碍了视线。薛远便伸手，手指穿过黑发，轻轻撩起，就像是捧起一指的水。和亲王的脚定住不动了，身边的太监小心翼翼道： 王爷，小的给您通报一声。 何亲王恍然醒神，他移开视线，看着身边枝条长长的柳树，敷衍地点了点头。 通报吧。 其实要美人，天下美人何其多，大概是顾元白平日里太过强势和危险，伴君如伴虎之下，反倒让何亲王忽视了他这个弟弟还有着一副好皮相的事实。何亲王压下心中万千思绪，走出来同顾元白行了礼，瞥了一眼湖边的鱼竿，语气硬邦邦： 圣上准备何时前往避暑行宫？ 何亲王总是这么不讨喜，顾元白懒得理他。田福生见机插话道： 回王爷，圣上吩咐过了，五日后便迁到避暑行宫中。 既然如此，臣也回府尽早准备了。 去吧。何亲王要是有时间，再多学学宫中的礼仪。朕今儿早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何亲王过来用膳，这是一觉睡到午时了。 是，顾元白竟然等着我用膳。 何亲王的心情好了一些，他又朝着顾元白看了一眼，这一眼之下，只觉得这弟弟唇红的红，牙白的白，没有少年时那般讨人厌，好似都没有平日里那样威严可怖了。顾元白松松握着鱼竿，注意到了他这一眼的视线，眉头微微一挑，笑着看了过来。 何亲王还有事要同朕说？ 圣上刚刚是在同侍卫们做什么？ 玩闹一番罢了。 何亲王原本想走，但顾元白这句随口敷衍的话一出，他就迈不动脚了，板着脸吩咐太监： 给本王也拿个鱼竿来。 这， 把何亲王的位置挪远点，别抢了朕的鱼。 水波被风吹起波澜，顾元白钓了会儿鱼就昏昏欲睡。过了片刻，有太监前来通报，说是从京城外头又送来了一批膳绢。顾元白眼睛一亮，顿时从困顿之中醒了神，他将鱼竿一扔，卷起袍子步步生风。 走，去瞧瞧。 他走得太急，鱼线勾住了衣袍，薛元反应极快，大步走过去就拽住了他，握着小皇帝的手腕黑着脸： 能不能慢点？ 朕急。 薛远握着他的手腕不松开，等顾元白彻底停住了脚才算可以。他弯下腰给顾元白解着鱼线，语气不怎么好： 圣上，您再多走一步，鱼线就勒紧到肉里了。 就顾元白这细皮嫩肉的，分分钟就能见血。田福生瞅了一眼圣上的脸色，对这位爷隐隐佩服： 瞧瞧，说这种话的时候也面不改色，从始到终这位爷的胆子就没变过，对圣上啊什么都敢说，这样的人陪在圣上身边多好呀，有胆量催促着圣上吃饭休息，让圣上龙体康健，但谁让圣上不喜欢呢？说是不喜欢好像也不对，若是当真不喜，怕是薛大人早就落板子了。 等薛远一解开鱼线，顾元白就大步迈了出去。薛远看着他的背影，将鱼线团成一团扔在了一边，大步追了上去。何亲王身边的随侍问道： 王爷，您还去吗？ 最大的主子走了，主子身边的奴仆也浩浩荡荡地走了，湖边刹那间就空了出来，凉风一吹倒显得几分萧瑟。何亲王毫无动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湖中的鱼儿游过来吃了鱼饵，水面荡起一圈圈涟漪，钓鱼的人只是看着，好似透过涟漪看到了另外的东西。过了好半晌，何亲王才不屑道： 本王是来钓鱼的，难不成圣上在哪里，池塘就跟着跑到哪里了？ 随侍讪笑，不敢再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